第十篇改过之始 第五十八则看见别人的优点要向他学习看见他人的缺点要反躬自省二解看见他人的优点或是善行义举要立刻想到向他学习看齐纵然目前能力相差好多都要下定决心逐渐赶上看见别人的缺点或者不良的行为要反躬自省检讨自己是否都有这些缺失如果犯了同样的过错就要立即改掉如果没有就要提高警觉避免犯同样的过错人生道上有良师指引最好但如果没有都不必怨叹因为你的周遭都是老师别人有优点就向他学习他就是我们的法师不好的缺点给我们警惕给我们能反躬自省而不向他学习他就是我们的戒师 故事走鬼父亲的启示日本有一个好有名的国宝级围棋高手据讲他今日能够咁有成就和他的走鬼父亲有好大的关系由于父亲嗜酒如命不但不好好照顾家庭还到处胡乱花钱惹事生非屋企里面亦都因此经常穷到冇饭开尤其当父亲饮完酒之后一回到家就开始打妻子打小朋友掉嘢胡乱闹事将好好一个家搞得乌烟瘴气冇一刻安宁围棋国手从小就对父亲的种种行为深感厌恶内心不断地产生反感久而久之这种反叛的情绪令到他心中做下决定凡是父亲不做的不喜欢的我就偏偏要做走鬼父亲经常将家搞得鸡犬不宁围棋国手就营造温馨宁静的家庭环境父亲喜欢饮酒闹事孩子就偏偏滴酒不沾父亲喜欢最重赌博孩子就偏偏远离赌场后来这位围棋国手回忆起来自述说我这一生能够有所成就其实都应该感谢我的父亲因为父亲令到家无法安宁所以我故意专心下棋因为他总是饮酒赌博所以我一生酒赌不沾因此今日我能够在棋艺上人格上有所成就都应该感谢我的父亲佛法里面有个名相叫做增上缘意思是凡事都要有因缘来成就如果这些因缘是顺利的是好的称为顺增上缘反之是违逆的障碍的甚至充满种种困难却能够激发我们的工作意志增加解决事情的雄心壮志令到我们更有力量面对问题达成目标这样的因缘就叫做逆增上缘天底下无不是的父母即使相亲不好乃至家庭不圆满何况将这些逆境转化成向上的力量甚至是当了一面借镜期许自己将来成为好父母 用心建立一个温暖和谐的家庭。所以即使是一个走鬼父亲，即使有不是之父母，这些亦增上缘，一样能够成就我们。因此只要我们能够觉悟，则人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故事遇缘则有师。在国外古代有一位大卫王，在某次战争的时候被敌人包围，穷途末路的时候，他逃到附近的洞穴，就在洞穴的入口正好有一只蜘蛛开始织网，他一再失败，经过几次的努力，终于结网成功。无奈敌人的追兵赶到，在洞口企了在那里，蜘蛛的网啱啱好织完，敌人看到洞口的蜘蛛网完好，认为大卫王不可能跑入洞穴入面，就退兵了。这一只蜘蛛不单止救了大卫王一命，亦都给大卫王很大的启示，就是就算失败，只要坚忍不拔，再接再厉，总会有成功的一日。于是大卫王再次整军经武，终于打败敌人，成为古代以色列的第二代王。他即位之后重要的宣示是，世间没有无用之物，任何人事物都可能是我们的老师。佛经曾经提到文殊菩萨对大众说法，谈到一切因缘都是老师，于是命善财童子采一株不是药的草来，善财兜了几个圈，空手而回，就说了： 遍观大地，无有不是药者。 意思是普天之下每一株草都可以做药，如果还不能够做药，那是因为功效尚未被人发现，不是草的没用。所以大地万物都是我们的老师啊。故事小猫的倾听。林清源在体会人生真味的预言中提到下面的故事。有一只小猫长大了，有一天猫妈妈将小猫叫过来，就说了： 你已经长大了，三日之后就不能够再喝奶了，要自己去找食物了。 小猫惶恐地问妈妈：妈妈，那我要吃些什么啊？猫妈妈就说了： 你要吃些什么食物我一时都讲不清楚，就用我们祖先留下来的方法啦。这几日夜晚你躲在人们的屋顶上，陶罐边，梁柱间，仔细地倾听人们的谈话，他们自然会教你的。 第一日夜晚，小猫躲在屋顶上面，听到一个大人和小孩子说：小宝，将鱼和牛奶放在雪柜里面，小猫呢最喜欢吃鱼和牛奶的了。第二日夜晚，小猫躲在陶罐边，听到一个女人和男人说： 老公，你帮我将香肠腊肉挂在梁上，不要被小猫偷食啊。 第三日晚上，小猫躲在梁柱间上，由窗户听到一个妇人在那闹她的小孩： 肉松鱼干食剩了都不收好它，小猫的鼻好靓的，听日你就冇得食啦。 就是咁，小猫每日都好开心。佢翻屋企同猫妈妈讲：妈妈，果然好似你讲嘅咁啊！只要我保持倾听，人们每日都会教我应该食啲乜嘢。靠住倾听人哋谈话，学习生活嘅技能，小猫终于成为身手敏捷、肌肉强健嘅大猫。佢后嚟有咗孩子，亦都系咁样教导孩子，仔细咁倾听人们嘅谈话，佢哋自然会教你噶啦。 同样的，不只是小猫，我们人类长大成人之后，是不是还懂得靠倾听来学习别人的优点呢？或者以别人的缺点为借镜呢？如果整日只是懂得高声吆喝，生命里面大部分的学习机会就流失了。因此永远保持倾听的习惯，正是永远保持学习啊。 引申，圣人无常师，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好老师是学生模仿学习的对象，所谓良师益友。好老师对学生来讲是非常难得的师长。同样地，好的学生亦都能够协助老师提升教学研究的品质，亦都是老师的朋友。其实广义来讲，老师不一定非要是在课堂上面教我们学问的师长。周遭环境、人、事、地、物都可以做我们的老师，无论好坏，无论优劣，无论良与，圣人无常师，三人行必有我师。圣言提醒我们，老师无所不在。有人年幼的时候见父母吵吵闹闹，长大后有样学样，同另一半争吵不休，代代相传永无宁日。这个就是不善学习。亦都有人从小看尽父母不和，身受其苦，引以为鉴，爱妻疼子，家庭和乐，幸福无疆。水可载舟，也可覆舟。同样一件事，却因为学习态度不同，结果亦都不同。圣人无常师，意思是天下并无固定的老师，在任何因缘中都有老师。老师可能是一只蜘蛛、一只蚊子、一只蚂蚁、一个疯子，甚至一草一木，只要能够启发我们，就是我们的老师啊。孔子亦都讲过，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因此我们必须扩大心量，了解善人是我们学习的对象，是我们的法师；恶人则是提醒我们不要向他学习，都是我们好好的戒师啊。是故只要有智慧，任何人都是我们的老师啊。